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参加寻找诵读人活动的诵读人李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万事如意。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实质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想参与节目，在这里也听到自己的声音，请搜索微信公众号诵读小站。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帮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仍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仍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四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三元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上一期啊，又开始了咱们名茶谱系列中的又一个小分支啊，讲了讲白茶。多杰老师呢，从这个树种方面给您讲了讲白茶之起源。从这一节开始，咱们又开始得给大家细细的讲讲白茶的这些个名品分类哈。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时令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那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这名茶谱。名茶谱呢，这我跟那个孙涛老师啊录了有一段时间了。 对， 也很高兴的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都表扬咱们。说这个名茶谱啊，这系列有意思。那您呢得不遗余力的多夸。 对 啊，您这一夸我们呢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对，我们两个啊都喜欢被别人夸。 哎， 越夸录得越好，可能这个系列啊就录个十年。 这话呀纯是吹牛啊。但是要说真正的内容，十年也录不完。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茶文化，这是咱们最引以为骄傲的部分。咱们老讲说文化自信，就在茶文化这一件事上，我觉得充分体现出咱们文化的这种厚重感，还有咱们文化的丰富性，它就是一个维度的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还是聊白茶。这是续着的啊，所以这节目我得告诉您，每周日您都得听，它这前后啊咬着呢，内容上有关联度。上一周聊白茶，聊白茶起源，我给您讲了个小传说， 对， 叫蓝姑赐福。就讲这当地有这么一位仙女，咱们现在都已经供奉上了。 对， 您到太姆山有太母娘娘庙，就在这个白茶的母树边上，去看看，那个修的是很壮观的。太姆山这里边，太姆山是白茶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吧。 对， 那里边现在有几座庙宇啊，修的非常的漂亮。那有机会您都可以去看。讲它跟这白茶的一个关系，这是个民间的传说。民间的传说呢不能当做历史来信，但是民间的传说里边一定有历史的影子。那就是说您得分析的看这个问题。 不会空穴来风，必然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起源和联系。 是这样的。那您说三国演义，那当然它是小说家的一种加工。那也有三国志做基础。咱不能说按现在说完全架空一个时代。那也搞不好。那么就是说茶也是一样，到后边我给您讲到很多茶要是有这个相关的传说故事的，我还给您讲。 对， 一方面它有趣味性，另一方面呢 这不是我历史学的研究范畴， 嗯， 是什么学呢？民俗学。 哎， 民俗学也经常通过这个民间的传说呀， 嗯， 他就算田野调查呀， 嗯， 哎，他去来找到这个蛛丝马迹，再研究这件事儿， 哦， 所以这也是能够研究的对象。 对，就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你听着是一个神话作品，但是里边啊，您要找到它哪一点是它现实其实是存在的，对吧？从这里头，从不合理当中找到合理性， 哎， 这就有意思了， 哎， 啊， 应该是有夸张， 哎， 对 对对， 有夸张夸大， 嗯， 这个很正常。这是上一回给您讲的蓝姑赐福， 哎， 后来又落回来给您讲到了白茶树种的发现， 嗯， 这我带着您啊复习一下啊， 对， 您还记得住记不住？ 真是一位好老师。 那咱这一周才一节课啊，是不是？ 对。很容易忘。 哎，我再给您巩固巩固啊，福鼎大白的出现，福鼎大豪的出现， 嗯， 不是科学家选育的， 嗯， 而是咱们实实在在的茶农发现出来的， 嗯， 所以我老说啊，我说这茶它是一个经验科学， 对， 哎，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树种啊， 嗯， 主要就是靠各个省的农科院， 哦， 茶科所， 嗯， 茶叶站， 嗯， 等等这样的机构，有专门的科研人员， 哦，科学家来弄这事儿， 对了， 啊， 他就算那个品种的筛选嘛，选育工作， 嗯， 您选育的好的再推荐， 嗯， 您比如说定义为两种，两种上面的定义为省级两种，省级两种您再往上报，说这个品种您选育的太好了， 哦， 国家级优良品种， 哦， 国家级优良品种就有全国推广的可能性了， 嗯， 那就不一样了，它也是一级一级的， 哦， 啊，不一样。那这个有机会讲到哪儿，我跟您说到哪儿， 嗯， 那这是前面都说的是白茶的前沿， 哎， 没讲到真渣， 对， 怎么叫真渣呢？就得讲点实实际际的， 对， 跟当下白茶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跟咱们听众朋友啊，很多都是未见面的老朋友了， 嗯， 咱们听众朋友啊，想了解， 经常在微博上质问你 啊，不光是就在周二节目， 对 啊，在周二咱们有直播节目， 嗯， 也经常互动嘛，也经常说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关心什么，我了解， 嗯， 比如说白茶到底怎么选购啊？ 哦， 哎，白茶当下这个价格， 嗯， 合理不合理啊？ 是高啊，是低啊？ 哎， 啊，什么时候我应该出手啊？ 啊， 什么时候应该抛啊？是不是？ 您讲的财经节目，那我们不会啊。这就是讲到实际的，比如说挑选， 嗯， 储藏， 嗯， 品饮， 嗯， 冲泡， 哎， 还有一个分辨， 嗯， 这都是咱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 嗯， 那我就得给您落实回具体的制茶工艺，以及具体的茶种类来说了， 嗯。 那这是从咱们这节开始讲这问题啊， 嗯， 那么白茶呢，常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朋友您已经会分了， 嗯， 大概就分为这么三大种， 哦， 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 哦， 您听啊，我给您讲的这是三个茶的名字， 嗯， 但这三个茶的名字都是白茶， 哦， 就是说有人说请您喝白牡丹， 嗯 嗯，这个大部分说是白茶， 嗯， 有人说请您喝寿眉， 嗯， 您得知道这请我喝的是白茶， 嗯， 哎，我讲的这个白茶再一次给您强调是从工艺角度界定的白茶， 哦， 那有人说市面上有安吉白茶， 嗯，长得白， 哎，您可别嫌我絮叨啊， 嗯， 因为咱们听节目的朋友里边有很多新朋友， 老有新人啊，我们得时刻故意的啊， 对了，安吉白茶、天目湖白茶、溧阳白茶等等， 嗯， 这些个都是绿茶， 哎， 只是品种上、感官特点上， 嗯， 就是看起来比较白呀， 嗯， 所以当地俗称就叫了白茶， 哎， 这跟我们今天工艺上界定的白茶不一样， 嗯， 我们当下给您讲的，现在讲白茶了啊，明茶谱的白茶是工艺角度的，哎，那就有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 哎， 那说这仨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是价格由高到低， 哦。孙涛老师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价格的区别， 哎， 这是我们消费者最为直观能够看得到的， 对呀，啊， 那您跟我们讲工艺那都是后续的事儿， 真是 我先看的是价目牌， 对呀，啊， 谁最高啊， 嗯， 白毫银针最高， 你那个工艺再好喝不起，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有用的，是不是？ 孙老师讲错了，白毫银针、白牡丹跟寿眉工艺完全一致， 哦， 那说那这差别性体现在哪儿了呢？ 是起个换个名字你就多要50块钱 哦，那不是了。首先长得也不一样 啊， 啊，那这个质的区别在哪儿呢？ 在哪儿？ 是采摘的标准。 嗯， 您听明白了，不是说不一棵树， 嗯， 树都是这棵树， 就是采的时候不一样。那么由于采摘的时间段不一样，鲜叶的老嫩程度有所不同。那么鲜叶的老嫩程度有所不同，导致您做出来的成品茶感官上差异就很大了。 风味上就不一样了。 风味也不同了。那因为您这个采摘老嫩程度不同，您含的内含物质不完全一样了。您要说工艺都是这工艺。白茶就俩工艺，前面叫尾雕，后边叫干燥。这个白茶您是银针也是尾雕加干燥。您是白牡丹，它也是尾雕加干燥。 对， 您就是寿眉，它还是尾雕加干燥。这里边甚至说还没有偷手。说这我就做的不认真点，不是。哪个都得按同一个工艺做。它的区别在采摘的级别不一样。那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了，这点上您别看咱在北京，咱周边没什么茶树，但这常识咱有，肯定是先采的为嫩，后采的为老。那就是说任何一个植物都甭说茶树了，您到万物复苏春风齐来的时候，这个一萌发，长的都是芽头。 对， 芽头往上呢再开片成叶片，叶片再往后呢开花结果，那就是往后的事情了。那么茶也是一样，那您比如说茶先说啊，它是多年生四季常青的植物。第一，茶不落叶。跟咱北方很多树不一样，它不落叶的。第二点来讲呢，它不枯黄。所以呢茶田您就是寒冬去看，它也是碧悠悠的一大片。它不会有那种落叶，跟咱北方似的。那北方冬天又在北京，那万物萧条，为什么人说北京的冬天是灰色的呢？ 对， 那是因为绿色植物都下去了。 是。 那春秋天咱北京也好看着， 也绿着。 哎，那可不嘛。您到春天是吧，时代海边上您走走。 对，美。 也好看极了呢。 真是。 哎， 不敢说你们北京不好。 你们那儿还不如我们呢。 我们张家口对吧。 哎，那更是北风一吹万物萧瑟。 对，什么都没有。 哎， 我们那儿风还大，老有风。 哎，那就是说这植物跟植物不一样。它这个茶树啊四季常青。而且呢不落叶。那但是呢到时候啊就是一般春秋天以后啊，那就剩下的就是成年的叶子了。这叶子也不能采来做茶。什么叶子采来做茶呢？就是嫩叶儿。所以咱们得普及一个知识，您别管这茶树是多少年的树，咱们这茶树过百年的也不算新鲜，有的是几十年的更就更多了。但是其实您喝那叶子呢 都是新的。 都是刚长出来的，就等着春天长这叶子。这叶子往出一萌发肯定是冒个小芽头。 对， 那么这个时候往下这么一掐，做出来的这叫白毫银针。这批掐过去之后呢，白茶有一个特性，白茶叫可以多次采摘。那等芽头下去了呢，那咱老北京有句话叫憋一憋。是吧，咱们说这茶这花啊长得不好，我嚼嚼嚼嚼干嘛，憋憋醋。哎，这都咱北京的土话啊。这茶也是一样，你这么一掐它当然即时是长不出来了。但是如果您再等一段时间，随着天气温度再往上升高， 又顶出来了。 哎，它就能再一次的萌发。再往下 掐了。 哎，对了。 对了，是芽儿。 不能再说，再不能再掐芽了。这个时候的芽头就不如第一回掐下来的肥壮了。第一回掐下来的呢短粗， 对， 小胖子。这回的芽头呢纤细。就再往出越往后长的芽头越细。哎，那就说明它的内含物质呢，营养物质呢、营养物质倒不一定少了，但是它的形状会改变。 对，那个憋一冬天，这个憋几天，那能一样吗？ 哎，讲得很实际。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往出等。等它一个芽头出来呢还有叶子了。那采这种一芽带一叶或者一芽带两叶的。这做出来的这叫白牡丹。再往后说这轮掐完了还能等吗？还能等。再等比如十天，要是天气暖可能十天都不到。又一看这茶山又长出来了，再采下来这一芽带两三叶带小梗子的，这个叫寿眉。这个级别，我说的这三个的级别茶树都是一样的。白牡丹、白毫银针和寿眉级别不同，但是茶树是一样的。咱得先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但是这个在白茶上是这样，等您听到我往后的节目，同志们就不一样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也都知道有一种茶叫岩茶。闽北产的，武夷山那儿的。 咱们好多朋友都上那儿旅游过， 嗯， 看印象大红袍啊，九曲溪划那竹筏子呀、 嗯， 那是个旅游景区嘛， 嗯， 那地儿产的茶叫岩茶吧， 嗯， 乌龙茶的一种， 嗯， 人乌龙茶就采一季， 哦， 一季就采一次，等于一年就采一回， 哦。 不采了， 嗯， 往后就再他萌发也不采了， 休养生息， 他就不够他要的那个标准了 啊 他这个而且树种也不一样，而且这个天气环境各方面都有差别， 嗯、 所以说咱们到哪儿得说哪儿的话，到白茶我就告诉您，白茶是可以多次采摘的， 对， 还到什么时候能采一回呢？ 哦，这不三回不就完了吗？ 不行 还行， 还行 啊、哦， 理论上春天不行了， 哦， 得往后等 夏天， 夏天的茶我们一般不采。 秋天， 秋天 哦， 您知道二十四节气里有个节气叫白露啊？ 知道， 就在白露前后还能采一次。 嗯， 这个做出来叫白露寿眉， 哦， 它只能采寿眉级别的。 哦， 啊，它就只能采出这个级别的，那个风味也很好的。 嗯， 啊，但是量很少， 嗯， 量很少，不大。再往后，冬茶也做不了了，就再等来年开春了。 哦， 它是这样，叫周而复始， 一年采四回。 对了。但是今天呢，不一定了。 嗯， 为什么呀？ 有大棚， 不，它贵呀。 哦， 那茶一贵呢，就愿意多采， 采四十回。 哎，反正够不够标准的呢，都采下来， 录下来再说。 哎，那反正是茶树叶子。 嗯， 有的呢，由于过分的开采啊，采的都是老叶，就不是一年生， 哦、 都几年生的了。 哦， 那怎么判断？你拿下来一看，蜡汁儿，蜡的。您见过打蜡吗？ 哦哦哦哦哦。 表面有一层蜡感， 嗯， 那就不行了。 嗯、 那我们说就蜡片、 嗯、 黄片，那都不行，那个水平就很差了。咱们今天啊，咱在节目里啊，就跟听众朋友都讲的是实话， 嗯， 这大伙儿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咱们到某些网站上呢，也能看到那个很便宜的茶 哦。 那比如说，两位数还是很小的， 嗯、 比如十多块、二十块 一斤， 一饼。 哦， 白茶不该论饼吗？ 哦， 一饼就够可观的了，还包个邮。 哦哦，对， 有的人说这茶叶能行吗？ 嗯， 我跟您说，这很多就是已经超过了采摘标准的， 嗯， 他还去采。 哦， 而且这个时候他采的就很野蛮了。 嗯， 怎么叫野蛮了呢？不用手采了。 嗯， 理论上现在白茶还是比较多的手采。 嗯， 但那会儿就不用手采了。 那拿什么？拿脚踹？ 机、 哦、 机器。 我以为踹这树干。 哦，那不行，那你得 摇， 那也下不来。得拿机器直接打这个树头。 哦， 这个也可以下来，那你它成本就低很多，而且这个茶树的品质、 哦、 茶叶的品质呢下降的也都非常多、 嗯、 这个在以前很少有这种现象，但在最近比较多呢，就是说白茶呢红火起来、 嗯、 那么市场上呢也会有一些不是太守这个规范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跟听众朋友说的点，因为很多朋友也会问， 嗯， 就周二的节目，很多人也发那个图片上来， 十五、嗯、块钱买的，是不是？ 哎，说行不行？ 哦， 说实话呀、啊， 没什么不行， 没什么行的。啊、 喝呗，是不是？ 可是不行。首先来讲这个事儿啊，我一说您都明白，这叫违背了市场的规律。 哦， 咱们是市场经济，您违背这规律， 嗯， 它怎么可能出现呢？ 对， 现在已经鲜叶的茶青。高的时候都要到几十块一斤了。 嗯， 我说的是鲜叶，不是成品茶。 嗯， 您这成品做出来才十几块，到您手里， 嗯， 人家保本求利还给您包一邮， 哎， 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慈善家 啊， 把卖家公布出来，大家夸一夸他 啊， 是不是？ 我倒很希望是这样，但想必不是如此。 就是为了赔本推广白茶文化，是吧？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精神 啊！ 我们应该鼓励。大力的鼓励 啊、哦！大家改赠送就行了啊，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那这种呢，很多都您一喝您就感觉到了，这茶汤呢非常的薄 哦、嗯， 颜色是有，但味道基本上都没有，因为它已经空掉了，它不能够作为我们说泡出来的茶的感觉了。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吧，这都会存在。那我刚才用第一个小节给您讲，您先掌握了。咱们有老听众啊。咱得照顾咱们的新听众。 嗯， 他说我知道这怎么叫白茶，这怎么回事了。 嗯， 准有不知道的。 对， 而且说实话，您现在说您知道了，那我告诉您，您一定走在了现在喝茶人的前列。 哦， 真正知道白茶的人总还是少数。 哦， 不得否认，白茶仍然是一种小众品种。 嗯， 仍然是小众品种，跟绿茶的普及程度不能比，跟红茶的普及程度不能比，甚至说跟乌龙茶的普及程度啊，它也不能比。 哦， 就是这些年涨起一些来了。 嗯， 但是呢，您得明白，这就相当于我这水平的提分一样。 嗯。 我这提的幅度真大，提了40多分呢，后来一打听原来才20多分，合着也就刚及格的水平。 对对对， 白茶也是如此。 嗯， 现在好像觉得这个涨幅啊，就受重视程度啊，很大， 主要是起点低， 起点实在太低了。 嗯， 所以说真正了解的人不多。 嗯， 我们也是借着节目呢，说尽量多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普及与白茶相关的知识。 嗯， 哎，这个是有意思的点。 哎， 当然这我这个是泛泛的啊，讲了一个分类。那往后白毫银针它为什么价格比较高？ 嗯， 有人说呢，我喝这我还没喝懂。 嗯， 那又该怎么欣赏白毫银针？咱们就下一节再说。 好的啊，咱们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谦和有礼，守信有责，是我第一天上班时父亲教给我的。如今我的孩子也要步入社会了，我把这8个字送给他。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孝顺长辈，勤俭节约。 家风是一家人成长的地基，管家帮和你一起建立良好家风，营造和谐家庭。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一应俱全。现在购买管家帮礼品卡即可享受买赠优惠，最高可送15000元。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成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8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8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2017最难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天安门晴，气温在-1到-10摄氏度之间。八达岭长城晴，气温在-8到-18摄氏度之间。延庆龙庆峡晴，气温在-7到-18摄氏度之间。平谷金海湖晴，气温在-3到-17摄氏度之间。怀柔红螺寺晴，气温在-5到-17摄氏度之间。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气温在-3到-15摄氏度之间。房山十渡晴，气温在-3到-15摄氏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啊，咱们继续聊名茶谱之白茶。咱们上一节的时候，多杰老师简单的把白茶的这么几个分类啊，银针，然后寿眉，还有白牡丹，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一节咱们就该分开讲了，是不是？ 对， 讲讲银针， 当然得先讲银针了。咱们得按这个采摘时间的顺序来讲，这得暗含着一种逻辑嘛。那我们说白毫银针，这个白毫银针这种茶呀，要聊起来呢，这话就长了。这得打我的个人的一个饮茶习惯上来说。很多人呢都问过我这问题。 对， 一到春天老有人问，说多杰老师，您爱不爱喝明前茶？因为我们凡是爱茶的朋友都知道，清明这个节气对于我们爱茶的人来讲，是个节日。 对， 是吧？因为到这个时候呢，大批量的茶就上市了，还有很多茶呢开始陆续投入生产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非常开心。 哎， 比过年都开心。 其实还真是如此，你过年也喝不上新茶呀。 对， 这个时间段很多人就开始尝鲜了， 茶界的新年 来 了。 那么这个明前茶这个概念大伙儿也都理解，就是在清明前采摘制作的这个茶。这里边主要指的其实是绿茶。那就是比如说明前龙井，或者明前碧螺春。如果有人送您这茶呢，这都是真朋友。 对， 为什么呢？ 贵呀、 哎， 是吧？ 价格不菲， 贼贵啊！ 反正是挺高的。 真是。 您比如说这个明前的龙井吧，真正如果是按他们所讲的那个核心产区，是西湖的，不是那钱塘的越州的，得西湖的。现在明前的价格做得好的，4.8一斤。 哎呦我的妈呀！ 很正常。很正常。那这我说的大概还是前两年的价格。 现在更贵了。 我觉得现在可能得4.9一斤。那您说这明前茶贵不贵？ 太 贵 了。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多杰老师你喝不喝明前茶？ 喝呀，多杰老师家多的就是明前茶 啊， 而且都是正产区的，是不是？ 不是、 都是别人送的、 没有、 没有自己花钱买的、 就没这事。 作为一个茶文化学者还愁这点东西吗？是不是在家里就是不愁明前茶，拿明前茶炖肉啊，炖羊肉炖牛肉，不为别的，就为解解腻，是不是 啊？不是。你看我在面临着这么多诽谤的前提之下，我还能保持这种淡定。听众朋友们，你要为我点赞啊， 说明他的演技非常好 啊。没听说过。这明前茶呢，说实在话，每年呢有一些茶区的朋友呢寄给我一些， 我没说错吧？ 我呢基本都转手呢送人了。 没收着过 啊。这个为什么呢？尤其一些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长辈啊，师长啊，我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尊敬吧。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喝的。很少喝。 为什么不喝？ 第一个它就价格比较高。一旦有一天没有人送的时候呢，很难受。 他养成了习惯。 非常难受啊。第二点来讲呢，我是能够找到明前绿茶的替代品，我就没有必要去追求它了。 明前绿茶的替代品是什么？ 白毫银针。 哦。 我要讲白毫银针，我才说到我的这个习惯。 哦， 我个人认为，如果单讲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白毫银针起码在当下的价格，说它以后还有多的发展，这我杨多杰不知道。但是就以当下这个价格来看，它的性价比那还要远高于明前的绿茶。这是我的理解啊，因为明前绿茶好不好，我没有否认过它的好，但是我在节目里，因为咱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了，我跟咱听众朋友都是没见面的好朋友， 我得说实话，茶好与不好得看个性价比 哦， 对吧？ 嗯， 那咱都是过日子的人，那没性价比咱就甭谈这问题了。 嗯， 因为这可好了， 嗯， 可好了，您价格太高了， 对，嗯， 是吧？ 嗯， 您这个时候就不实际了。我9999一斤，反正我不舍得买。 嗯，我是买不起，我倒是舍得。 哦，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永远买不起呀。 对对对， 他老月光，您说这受得了吗？对吧？我得讲实在话，它有个性价比的问题。那白毫银针确实是白茶里边价格最高的了。 嗯， 一会儿我告诉您它为什么价格高，它也有原因。 嗯， 但是在整个大茶类里边来算， 还是便宜， 肯定还是价格的洼地。 嗯， 它不是一个高峰。 好，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点点投资的眼光，是吧？他刚才说现在还是洼地，洼地嘛，大家都要进一点，来个一吨半吨的。找一个仓库囤起来，等过几年啊，价格上了，您再一卖，赚了，是不是？多谢老师 啊，其实不是。孙涛老师讲的这个呢，他是我很好的搭档啊，他一直就是充当反面教材的角色。 啊，真是， 茶叶绝对不可以用来投资，我要不遗余力的跟大伙讲这个问题。 嗯， 您喝茶，我是举双手的赞成。 哦， 说我喜欢茶，我自存一点自己喝。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我指这东西升值， 嗯， 还甭升值，我指它保值， 嗯， 能不能行呢？ 能不能行呢？ 不行。 哦， 肯定是不行。 哦， 它不是这样的理财产品， 哦， 是吧？人这是人金融的话题，跟我们这没关系。 哦， 您就说我自己喝， 嗯， 那我多存一点茶叶，我平时我送朋友也是好的呀。 嗯， 我过两年我拿出来都是好几年的茶叶，我给孙涛老师一份，我给杨老师拿一份， 嗯， 我多有面子呀。 对， 这是好事 哦。 但除此之外，您说我怎么把它变现？ 对， 我的抵押， 真是 这个做不到。 付个首付，买个房子，是 这个还做不到 啊，都不行 啊，不行。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饮茶的观念。 嗯， 这个打我杨多杰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能提倡这一点。 哦， 哎，那我得跟您把这事儿说好了。 嗯， 那银针呢，它的性价比比较高，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呢。上市的时间会很早。 嗯， 为什么呢？它是华南茶区。 嗯， 江南、江北、华南、西南，这是四个茶区。 嗯， 那么在这个四个茶区里边，真正推明前茶概念的呢， 嗯， 是江南茶区。 嗯， 就是江、浙、皖， 嗯， 这三个地儿，江苏、浙江， 嗯， 还有安徽。 嗯， 啊，那么我们说有明前的毛峰， 嗯， 安徽的，有明前的龙井， 嗯， 浙江的。有明前的碧螺春， 嗯， 有明前的雨花茶， 嗯， 这都是江苏的啊。雨花茶是南京， 嗯， 啊，碧螺春是苏州，这都可以。 嗯， 但这个时候呢，您可得知道，那华南大地早已经是一片碧绿了。 哦， 它回暖早啊。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白毫银针不要说开始生产， 嗯， 头一批都做出来了。 真是。 那您如果真想尝鲜的话， 嗯， 白毫银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鲜比你还早。 早啊， 嗯， 其实就是一个早啊， 嗯， 我们这白居易讲这话嘛，叫不记他人先记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哦， 我的幸福感来源于哪儿呢？ 嗯， 不记他人先记我，我尝到的比你早。 啊，好的，优越感。 哎，这是一种优越感。 嗯， 这种感觉呢，在茶上非常明显的，说尝鲜第一口， 嗯， 这感觉很好。其实又像什么呢？这原来我还跟咱们那位主持人老师王维老师聊过这事儿， 嗯， 这跟车一样 哦， 人这款系出了以后，现在就五台， 嗯， 这五台就有人争 哦， 人得先开上出去的感觉好， 有面， 后来也投入量产了，也许有好多了， 嗯， 那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别人都开的时候，这个车在我们家打入冷宫啊，存在我那个10000多平米的停车场里边，只开五天，每辆车。 啊，你他说的是四驱车的模型啊，那他是有好多个，汽车就别吹了啊，那人家许有人追求这个东西啊，这汽车，反正我也听他讲啊，说那个比如说还要多付多少钱， 那当然 能早提车， 嗯， 但早提这几天呢，这就幸福感就来临了， 那当然了， 那我拿这举例子，我不好车，我是 好茶， 对呀，啊，我做这我茶这工作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消费心态上有相通的地方， 嗯， 哎，它也是一种尝鲜的感觉吧， 嗯， 那么白毫银针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嗯， 那就是说鲜度还有它上市的程度都是比较靠前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说了半天，这白毫银针怎么叫白毫银针呢？首先我跟您讲，白毫银针是单一的牙头，纯牙产。那么这个也就是错飞的春天第一季能做，后边不好做，纯牙产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呢？ 得有牙儿， 有牙以后呢？ 有牙以后得牙得有味儿。 有味儿是肯定有味儿了，关键是怎么给它踩下来。 怎么踩？掰不就完了？ 哎呦，这可难了。首先来讲，这个白毫银针的采摘是第一大难点。同志们，您得知道这道理啊。采茶是最不容易的，细嫩的牙头想做成一斤的茶，您数，我不知道您谁有那闲工夫，500克您买一斤，您坐这扒拉它，有一个牙头算一个，这一上午太解闷了。您扒拉完以后一定后台给我留言，你说杜老师我数过一遍了啊。我告诉您多少个，6到8万个牙头。 哎呦我的妈呀， 6到8万个牙头什么意思呢？孙涛老师刚才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了一句话，说掰呗。对了，那就是说一斤得掰6到8万次，这是必须的。 哎呀， 这是手上功夫，那你不能说站原地掰吧？ 对， 你得溜达着掰吧，因为你得一趟还是一趟线过来呀。 哎呀， 这是很难的， 累呀， 累呀。 嗯， 所以它费工，对采工的这个耗费是非常大的。 他们是左右开工，还是这单一一个手掰？ 现在还是一个手掰比较多，一个 手掰。这就不行，应该锻炼左右开工，这样时间不就能省一倍吗？ 是 不是？ 但是掰这个呢，有很大的讲究。 嗯。 因为刚才我讲了一个问题，叫做白茶是多次采摘的，所以掰银针的时候得给采白牡丹留富裕。 我就不能全掰， 不能掰伤了。 怎么能掰伤了？ 那多了，您比如说我愣薅，我把下边的旁边的叶子也碰了，我把杆子也伤了，那这块下回就出不了头了，就没有下一轮了，对吧？您就掰您这个叶子，按着这个一个牙头旁边有一个鱼叶，就是一个尾叶，就在这儿顺着这么一下来，就这一下，所以这是个精细活儿，不是薅一把下来回再捡去，不是这道理。那您下一轮怎么办呀？您那白牡丹找谁要啊？这茶树采不出来了， 不容易。 所以呢，这个耗费的人工很大。 嗯， 说实话，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各个地方啊，这个人工涨得是很快的， 越来越贵。 对，工资，人工的工资很贵的啊，包括现在咱们餐饮界，我看好像也是这样。 但凡一提手工的，都贵。 那肯定啊，那这人现在需要有一个做工的成本在里边呢。那这个时候，白毫银针它的价格为什么高，我就给您解释，原因在这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您知道牙头有一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好处是嫩吧？ 对，水多。 对了，不出数。 太聪明了。 这个其实也是很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我把这个话递给你，你说就可以了，不用再体现出聪明来了。 聪明需要时时刻刻的提醒一下自己，太聪明了。好，水太多。 好，各位听众朋友见谅啊，见谅我们这没排好这句啊。这个它这个含水量比较高，含水量比较高势必导致一个问题，就不出茶。 哦， 比如说一般的茶4斤就可以出一斤，我说的是4斤鲜叶出一斤干茶。 哦， 这个就得5斤出一斤。 哦， 那这成本是不是又上来了？ 对， 他就说我就给您先算这经济账啊，您别怪我庸俗，就是它贵啊，贵在哪儿？有没有合理性？它肯定有合理性。 嗯， 就是贵就贵在这个地方了。 哦， 就采摘 是比较贵的。 嗯， 其次来讲呢，就是对待它要温柔一些。 哦， 因为它太嫩了。 嗯， 太嫩的时候，你比如说茶青的斑韵， 嗯， 比如说尾雕的摊亮， 嗯， 那么这些环节它都得加以格外照顾。 哦， 我这么讲您能理解吗？ 明白明白明白。 哎， 啊，就跟看那个人家月嫂要的就是一个钱，等孩子再大几岁要的又是一个钱，月嫂就特别贵。 哎，这话说的太对了，不愧是有孩子的人啊。说的还跟真事儿似的。但他举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对呀，啊， 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得格外的小心。 对呀， 啊，哎，人家呢，人家就是又会有增加的成本。 嗯， 反过来讲呢，这个咱不算钱的事儿。 嗯， 白毫银针想做好了不容易。 嗯， 想碰红了是很容易的事儿。 什么叫碰红了？ 那您想，这个茶青跟茶青之间， 嗯， 在一块儿就难免有挤压碰撞， 嗯， 这样的问题。 哦， 那么这个在挤压碰撞的过程之中，势必会导致这个茶青表面的微微的受伤。 哦， 这跟人一样嘛， 微微受伤都不行， 微微受伤它也会 流血 啊，不流血， 流汁儿， 也不流汁儿， 嗯， 它会发酵。因为它那个微观的那个细胞破了， 哦， 啊，它里边细胞一破，那自然就要发酵吧。 嗯，这么讲究。 可是白茶呢，尤其是白毫银针， 嗯， 讲喝个什么呢？讲喝个清爽， 嗯， 不是做红茶呀， 不能发酵， 不能发酵到那么高。您刚才说的发酵，那不是人在可控范围之内导致的，做出来的结果什么？第一个汤浑， 哦， 第二个呢，爽朗度和这个明晰度就不够。我们喝茶汤啊，喝到嘴里要有一个爽朗的感觉，不管什么茶， 嗯， 就是您能感觉到那个口味的轮廓在您的口中。可是有的茶呢，喝到嘴里啊，呜噜呜嘟， 哦， 往下一咽的呼噜呼嘟啊，哦，这种茶就没意思了。 15块钱一斤的白茶是， 啊，那它肯定导致口感上的一个混沌， 嗯， 啊，这个不是很好的现象， 嗯， 啊，其实在烹饪上也是一样， 嗯， 啊，那么味道您复合味也好，您单一味也好，那到嘴里要明快的， 哎， 啊，每一个味道都很清晰的， 嗯， 哎，那到嘴里都呜噜呜嘟的， 嗯， 这不是食材不新鲜，就是您的油没弄好， 对，嗯， 反正准是有问题， 嗯， 我拿这给您举例子啊，因为咱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是一档饮食文化的节目， 嗯， 哎，茶是其中的一个类目， 嗯， 啊，那么所以这个在搬运茶青摊亮等等的过程之中，这个白毫银针再要加上格外的重视。 哦， 那您说贵不贵？贵了。 嗯， 好，我再给您讲还有它麻烦的地方。 嗯， 麻烦在哪儿？麻烦在备火上了。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备火太麻烦了，白茶得备火，您没听错了，白茶得干燥嘛，干燥什么来干燥？日光干燥是一部分，那一部分干燥用备火。这个备火呢，下边加一个炭，一个炭笼，它扣上去，备多少度呢？ 400度。 40度。 哦， 400度啊，400度是韩国烤肉。 40度。 您得用脑子说啊。 40度还备什么火呀？ 就是要慢慢的用这种文火。弄文火来把它里面的这个剩余的这个湿气逼出去。 哦， 这很精细了。 对对对。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 嗯， 您听这名字里带出来了。 嗯， 叫白毫银针。 哦，有白毛。 对呀， 毫就是茶毛啊，就是外边这层绒毛的部分、 啊、 我们说如银似剑满披白毫，这叫白毫银针、 嗯、 这白毛有一个问题呢，会脱落 哦。 那随着您的搬运的过程之中，或者 一点生姜给它生个发 啊，也不挨着啊，也不挨着。我接着说茶的事儿啊，生发的事儿你回头再接其他广告。这个白毫银针它的这个毫，如果你在反复的翻动过程之中，它就有可能脱落。 嗯， 脱落当然不好了，首先来讲对茶有损失。 嗯， 可是关键问题，您这还背着火呢。 哦，着了， 一定会。 哦， 它会顺着你的这个竹篦的缝隙往下掉。如果一旦掉落到您的火里，就是咱们说炭火里，那就会燃烧。 哦， 它是微观燃烧，但燃烧的过程之中。仍然会产生 升温了，是不是？ 是烟 哦， 你这味儿都砸了，就差这一点 哦。 而且你想，这茶是个很吸味儿的东西 哦。 您本来白毫银针的口感就清淡，你多加一点的味儿都能尝得出来嘛。说白了就是，您就说这锅咱是麻辣香锅，您多加一点料，少加一味料，除了那个受过极高训练的人，一般人喝不出来。 对， 但这锅呢，清炖鲫鱼汤，您加什么都喝得出来。 哎。 他就喝那奶白劲儿，那甜感了、 嗯， 就那一点口啊。 嗯， 您拿盐找一点口就行了。 嗯， 您来二斤胡椒面，你想谁喝不出来、 哦？ 都喝得出来。 哦， 这白茶也是一样，白毫银针喝的就是一个清透鲜爽。 嗯， 那么在焙火环节不焙它不香，要是焙它，你就得在这上面下功夫。 嗯， 一点的毫掉进去，产生的一丝的烟。积少成多，你这批茶就废了 哦， 就不好喝了。反过来讲，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有人喝到的白毫银针觉得有这样的异味 哦， 也有可能是这个环节出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环节出问题。 嗯， 我刚才用很简短的一个时间给您聊白毫银针制作工艺，它跟别的白茶都一样，但是它有它的难点。 嗯， 这几个是它特殊的难点的部分。所以这白毫银针为什么现在白茶里边还要标上叫高档白茶呢？ 哦， 它那个原因，它就是说费工费料又费时， 哦， 它这道理就在这儿， 有道理、啊、 哎，那白毫银针具体怎么泡、 嗯、 怎么撇、怎么挑好坏吧， 嗯， 那咱们都一会儿再说。 好啊，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凛冬已至，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668866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方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亲爱的，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怕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了。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以晴天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接下来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天气十分寒冷，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光照条件好，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工人体育场北路新东路路口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三里屯路南三里屯路春秀路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那抽奖吗？ 嗯， 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是男性，这个属于歧视啊。 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啊，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呢活跃度不高，可能呢就当成机器号就给过滤掉了啊。 这叫沉默是金。 嗯， 机器啊它不懂这个。 哎，别说啊，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呀，他就懂你，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啊，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等会儿啊。 嗯， 贷款这么容易，你就不怕借错了人吗？ 哎呀，不用担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啊，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那你说半天了，到底能借多少钱呢？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啊，申请抵押快贷产品，信贷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好，欢迎各位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咱们今天讲讲白茶。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银针为什么贵啊，人家多杰老师讲了这么几条，轻拿轻放是吧，又是这个不出东西对吧，五斤出一斤，反正总体来说就是贵，有贵的道理啊。这一节咱们说说喝的事儿，是不是 啊？他那个贵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三个级别里边的贵、 哦、 啊，比如白毫银针、白牡丹跟寿眉，他的这个价格高， 嗯， 那就在这个工艺上面有高的地方， 嗯， 这个呢大伙儿能理解， 对 对, 对， 就跟孙涛老师他们这个行业做的叫功夫菜， 哎， 他很费功夫的一个菜， 嗯， 您那菜炒10分钟就一盘， 对， 这个呢2小时一回， 嗯， 那他自然他要在这个折价上得有体现， 对对 对, 对, 对 啊，我也能理解啊， 理解理解 啊，反正我不点这种菜， 嗯 啊，这个。 那你说我们买不买这种茶？你看你这话店的 啊，不，我们这茶再贵，没有你这个菜贵。有茶 你都9999了，还怎么着啊？哪个菜9999？你跟我说普通的。 哇，这话您又说的不对了。你们菜必须论盘买 哦， 我们这茶可以分小份啊。 我们也可以啊，10人来一盘。 哦，不过瘾。说回到白毫银针啊。 嗯， 这个说白毫银针其实还要讲到的就是白茶的这个历史上、 嗯、 我们上回给您就在上周的时候聊的时候我说过，我说其实古籍里边对白茶的记载呢很多， 嗯， 甭说别的，您看我老本行茶经， 嗯， 茶经里边就有关于白茶的记载， 嗯， 但那不是白茶， 都是绿茶， 绿茶， 嗯， 那么宋代呢 还是绿茶， 哎，对了，宋代其实也是绿茶，你包括宋徽宗的这个大观茶论， 嗯， 还有宋代有一本茶书啊叫宣和北院贡茶录， 嗯， 宣和也是年号、 嗯、 啊，也是宋徽宗的年号，它里边也讲了白茶，那讲的其实呢都是绿茶， 嗯， 但后来呢特逗，就这宣和北院贡茶录这个有人在研究它， 哎呀，一看说这个里边，哎呦，找着了， 嗯， 有痕迹，哎，同志们， 嗯， 说有一款茶啊，你看写着呢，叫银线水崖， 哦。 嘿，这听着跟白毫银针是不是有点意思？ 对对对，有点像啊！ 哎，可有点意思了啊！ 啊啊， 这是不是白毫银针的雏形啊？ 哦， 不可能啊！它这工艺不是这工艺，咱得了解一个历史背景。 嗯、 您这名字像， 嗯、 是归像。 对， 您说我把这作为新天白毫银针的雅称， 嗯， 也无可无不可，是吧？这个也蛮好的，这还反映说咱能知道以前宋代那茶叫什么，这是个历史文化，这很好。但是做研究的角度可不敢说这个白毫银针打宋代就出现了， 哦， 这按咱北京话说这嘴就太长了， 嗯， 到不了这程度， 嗯， 得有什么说什么。咱们今天有一些这个宣传啊， 嗯， 哎，他喜欢把这事儿往前推， 对， 觉得历史悠久哈， 嗯， 但是在咱在节目里得给您说的都是正常的研究的成果， 对对， 它不到这程度啊， 嗯， 就是您讲的什么什么银线水崖，这仍然是蒸青绿茶， 啊， 您得明白。 以后你们这些媒体人，你们得注意这些事儿，啊，实事求是。 那是咱们， 啊， 那是咱们，具体说也是你 啊， 好的， 也不是我呀， 我早就注意了 啊。我们接着说啊，但是， 嗯， 但是。在《大观茶论》里边， 嗯， 有一段关于这个白茶，就他那会儿白茶的描述啊。 哦， 搁在今天，我倒觉得也蛮贴切。 嗯， 就是《大观茶论》，按照他的署名来看是宋徽宗写的。 嗯， 说是不是有文人文臣代笔？这咱不敢讲，但是肯定反映了当时北宋末年文坛的高水平。 嗯。 那个文字描述的是很好的，所以我老说我呼吁大伙儿多了没有读这么几句的古文， 嗯， 这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嗯， 这个里边很值得寻味。他在大观茶论里怎么说的呢？他说白茶自为一种，就是说白茶呀自己单独算一门类，跟咱不一样，因为长得不同嘛， 嗯， 说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 哦， 这讲得很明白了，它有差异性，而且呢还是属于那种新奇特的， 嗯， 就是一看就不一样。其条复产，其叶盈薄， 哦， 哎，就说很晶莹剔透的，很细嫩的感觉， 嗯。 那后边他说这句话很关键啊，他说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就是说如果我把它加工的都很好的话，这形容这几句，各位拿本记啊， 啊 很好这几句话， 嗯， 叫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朴，他无与伦也。 哦呦， 表里昭彻就是长得晶莹剔透的感觉。 哦， 如玉之在朴。 哎呦， 无与伦也，没有能够跟他比得上的了。 哎呦，这说的是白茶吗？ 他讲的是他的那会儿讲的白茶， 哦， 但是我说 和我现在见到那个枯树叶子可完全不一样。 和银真是很有。可比性的， 哦， 我觉得这个形容如果今天我们去描述银针的话， 嗯， 是一种借鉴的描述啊， 哦， 是借鉴描述，我觉得是可行的， 哦， 它基本上啊， 嗯， 道出了银针的两个最大的特性， 嗯， 一个字儿叫精， 哦， 一个字儿叫轻， 哦， 先说这个精，它里边讲了说制造精微，运用得度嘛， 嗯， 刚才我跟您讲白茶的时候我也说这事儿，我讲银针制作，就上一节我不也跟您说了吗？ 嗯， 还要多精细， 精细，太精细啊！ 相对来讲，肯定是制作比较精细的茶。 嗯， 哎，搁你们这个饮食行业，这叫功夫菜。 哦， 搁到你们那陶瓷行业呢，这叫细路瓷。 哦，呵呵，都懂啊。 搁到我们这里边呢，这就是很精细、很精细制作的茶叶。 哦， 啊，它投入的人工啊，成本啊。 嗯， 头就是包括你的精力也都很大， 嗯， 所以我说这白茶第一个字儿白毫银针啊，您评它第一个字儿评就叫精， 哦， 怎么欣赏白毫银针，欣赏这种精细劲儿， 嗯， 得有这东西这才叫白毫银针呢， 嗯， 所以说有人说那这做出来这个太矫情了，哎，他要的是这精细的感觉， 嗯， 应该说白茶它叫有精细有粗犷， 嗯， 有随意呢有讲究， 嗯，哎， 这个是白茶我觉得到今天也最吸引人的一点， 嗯， 说我每年我就弄一点白毫银针， 嗯， 尝尝鲜， 嗯， 欣赏欣赏，看看人这条索满不白毫，如银似箭， 我觉得也是个享受。 嗯， 啊，那当然，我说我平时我口粮茶呀，我还是白牡丹寿眉为主。 对， 这个价格适中， 嗯， 口感上也不错。等我讲到这儿，我再跟您说他们的口感。那我觉得也没问题。所以白茶它到今天为止，大伙儿很接受它的原因呢，我觉得这点也有， 嗯， 就是它的层级分得很好的， 哎， 就跟说这个到这个饭馆点菜，现在高档的也有两道， 嗯。 咱平价菜是多的，老百姓嘛，咱这吃平价的，这是最好的。 嗯， 哎，这个比较好，所以我说第一个字儿它叫精。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哎，听说你前一阵子换房了，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还等什么明年啊，直接就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利息是多少啊？ 免息内啊是零利息的，那每月是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最长可贷60期，每万元折合到每一天啊，你那手续费不足1.2元。 哦，确实挺划算的。那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你啊，只用带着身份证的原件、房产的材料、工作及收入财力的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网点任意的一家都可以直接办理。 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联系方式有吗？ 详情啊，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第二个字儿，白茶应该叫轻 哦， 哪个轻？轻重的轻 哦，不占分量 啊。 是不是不压分量 不是这意思啊，不是这意思啊。 好， 口感 哦，没什么味儿。 白毫银针的口感非常的淡， 寡淡 啊，不是寡淡，是淡啊 啊， 清淡跟寡淡俩概念啊， 没什么味儿 啊。你怎么那么好说这句？它不是没有味道，它的味道需要非常细致的去体会 哦。 你不细致体会， 喝不出来， 你会喝的比较淡。 哦， 这个就又如同我要跟您讲饮食文化是一样的，我都很粗略啊，在孙涛老师面前，我这个对饮食理解班门弄斧。淮扬菜你需要细致品味 哦， 麻辣香锅很容易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就是差别， 嗯。 那么我们说到扬州，您看到当年那些盐商文化也好，盐官文化也好，他们对这个饮食文化的追求，其实到最后就追求到了最精细的那部分。 哦， 那就是很精细食材的挑选和那个细微的变化了，那是人家的心态， 嗯， 对吧？白毫银针呢，我说大概就是如此，需要您很静心的去体会， 嗯， 会品尝到白毫银针非常精妙的那个部分，它当然是有味道的了。而且我跟您讲，白毫银针毫味很重，毫香， 哦， 就是白毫上那个毫香很重，果香感也很明显， 嗯 啊，它只是说没有那么强烈而沙口的感觉， 哦， 有差别 的啊， 味道很大啊， 嗯， 那么所以说它的口感上很轻，但这种轻其实打破了咱们的一个误区。 哦， 我们一直认为什么茶的味道很淡呢？绿茶， 嗯， 其实白茶里边的白毫银针的味道 更淡， 要比绿茶再轻两个层级。 哦， 绿茶其实是有味道，而且味道还挺重，因为绿茶得炒青， 嗯，对， 你炒青呢，锅炒一杀青呢，当然都把芬芳类的这个物质提出来了， 嗯， 口感上，尤其你酒泡绿茶很苦， 嗯， 但是酒泡银针就不苦。 哦， 道理就在这儿了， 人间至味是清欢 啊。这一句你没收他的广告费吧？ 没有 啊，那你可冤了哈。这个白毫银针的这个青啊， 嗯， 我说体现在这个口感上，但是我得给您讲讲它怎么能喝出这个青。 哦，对， 这很重要。 嗯， 有人说那杨老师，好多人都是这么着，周二跟我说啊，他不自己买茶，那人送他的。 对， 喂，朋友送茶了，您给我们看看，他拍张照片，我瞧瞧，您给我们说这怎么泡，不会泡，这挺正常的哈，这咱不了解这个嘛，说咱听咱节目就为了知道知道。白毫银针也是一样，白毫银针的冲泡方法怎么泡为比较好呢？ 嗯， 有人说了，我知道杨老师，这咱在书上看过，绿茶都80度水，这这么清得70度水。 对， 您还真说反了， 100度。 一定要百度的沸水， 嗯， 百度的沸水才能够激发出白毫银针内含物质的释放， 哦， 同时能把白毫银针的鲜灵度最好的提高。 嗯， 我给您举一特简单的例子，啊，还说咱们饮食文化的例子吧。您说这，比如粥啊， 嗯， 咱就拿这粥举例子，咱北方喝粥喝甜粥， 嗯， 南方喝粥呢， 喝咸粥，是不是？哎，甜咸都有。 到了广州地区呢？那上品的那个是咸粥最多啊，是吧？他那个爱喝的生滚， 嗯 啊，这种都是咸的，咸口的多。为什么呢？他那个食材新鲜， 嗯， 他主要是借用那个粥啊，汆烫他那食材。要我看是这意思，是不是这道理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变相的小火锅的意思，这是我的理解啊。 嗯嗯， 因为咱们可能获取这些海鲜类的呀，包括其他类的食材啊，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 人家那个都很鲜很鲜的，基本上一汆烫就可以吃了。 嗯， 那感觉吃那鲜甜口嘛。 嗯， 可是您得明白，那很都是拿烫的东西汆出来的。 嗯， 可不是拿温水浸出来的。 哦， 温水就浸不出味道来。 嗯， 一定是高温。 嗯， 但是这个时候按饮食上的角度讲呢，这个火得快。 哦， 就说这一下这个烹饪的过程要短。 哦， 烹饪过程不能太长。 嗯， 太长就老了嘛。白毫银针也是一样。您说酒泡，酒泡是不苦， 嗯， 但酒泡香精度会降低。 嗯， 所以白毫银针一定是百度沸水，快进快出。 哦， 这是最能体现它那个鲜爽感的。 嗯， 那感觉我理解起来有点像咱们饮食里边的汆烫。 哦，只要我们讲叫初步熟处理。 哎，你看我说了吧。还是孙老师在这点上他更专业一点。 嗯， 我这个班门弄斧。 嗯， 我是什么呢？我吃到哪儿我就体会到哪儿。 嗯， 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观察思考跟我专业的这关系。 嗯， 我觉得这里边是有相关性。我原来反复给听众朋友都讲，有一些老听众他认同我这观点，泡茶就是一种烹饪。 哎，很像。 哎，茶叶是一种食材。 嗯， 那无外乎我借助的是水环境就是了。 嗯， 我就是没油炸。 对， 我就没裹炸粉，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跟爆肚理论上差不多。 哎，弄个爆肚啊。 嗯， 是吧？咱们汆点白菜呀， 啊，上个羊肉啊，差不多。 对呀。啊，都是水环境啊。 对。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一些这个厨师朋友啊，我们去交流啊， 嗯， 我也跟人学习，我觉得人家要能把这东西做好了，咱们要借鉴过来泡茶， 嗯， 一定是有帮助的啊！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才会比较好。 对， 哎，所以我觉得白毫银针这道理就在这儿，它这么鲜的东西， 嗯， 百度沸水才能把它味儿出来。 哎， 但是您手里得利索点儿。 哦，就是涮火锅里的毛肚，差不多就往出走，不能时间长了。 一定是这样的。 嗯， 人家有的那个负责任的那火锅店， 嗯， 我看人那个服务员都边盯着。 对， 哎，差不多了，先生。 对， 让你往出捞，为什么呢？你要算老了嚼不动了，是算你的算我的呀。 对，嗯， 这我们这很鲜的毛肚就让您尝，这您还得夸我们一句，说哟这毛肚真不错。 哦， 您弄得跟猴皮筋似的，你说服务员你这怎么弄的。 对， 后来因为您这毛肚算才算三分半重。那就别吃了， 处理不当导致糟蹋了东西。 哎 啊， 毛肚孙老师给普及普及，算多长时间就行了。 哎，七上八下来个。哎，你就默数十个数往出捞，一般没问题， 就脆脆的啊。 哎， 很好吃的感觉了。嗯，我举这例子您能理解哈。我们这说茶跟哪说的都不一样啊。 嗯， 我们这按这毛肚这么说白毫银针，但我这么说听众朋友理解得了啊。 对。嗯，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手底下利索点。 嗯， 哎，水温度高点，往出这么一出汤，这个白毫银针这个时候的鲜爽度鲜灵度都能够达到比较好的程度。 这也来10秒，泡10秒就行了， 足以了。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再说第二点，叫品饮温度。 嗯， 白毫银针，品饮温度您还别趁热喝，要稍微往下降降温。 稍微得降到40度， 啊，40-50度吧。 哦， 咱们其实那水刚出来的时候60-70度，然后说趁热趁热， 嗯， 哎，它稍微往下降一点，什么感觉出来了？润度就出来了。不信您试啊，烫口着喝，没有润。 哦， 往下降一点温度，这个润的感觉就出得来。 哦， 所以说咱们今天聊茶的时候，有一些啊，我们说有忽略， 嗯， 我们光关注了泡茶的温度，我们还没有一本专注去讨论品茶的温度。 哦，你赶紧写呀！ 啊， 填补一下市场空白， 这个一定是值得研究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嗯，那么我相信，或者我现在的经验，我就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您。品白茶的温度和品红茶的温度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一定是有一个临界点，是它那个风味最佳的体现。 嗯，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精细或者研究到这个程度，这需要大数据， 嗯， 也需要跟更多的人交流，因为我的口感上还有主观性。 嗯， 我还要，比如说我有时候也借着上课的机会，比如说下边20多个学生，那这个就有一定客观性了，人大伙儿一块儿说， 嗯， 这味道是不是这时候好一点，那不一样嘛。 嗯， 所以这点上也是我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注意的，那就是说您爱听我这节目，我也得给您说那干货，得说实在的。 嗯， 就是您既要关注泡茶的温度，您有时候您没事您试试那品茶的温度，不一个时间不一个味儿。 嗯， 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您会用不同的时间。 嗯，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 但我只是说借着今天讲这个白毫银针啊，我把这个点给您讲出来， 哎， 也就是了。 嗯， 那么当然白毫银针还有其他的冲泡方法。 嗯， 而且这个白毫银针在今天的市场上呢，其实还有一点小小的乱象。 哦， 就是说您分辨起来这里边有点坑。 嗯， 我得想办法让您把这坑填上。 哦， 让您能平安的走过去。 嗯， 这部分怎么填坑啊，怎么辨别呀，咱就下个时段再说。 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白茶。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钦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4006068866。 齐德龙东墙冬装福利棒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证号金房子2018180号。 亲爱的，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克重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今天的最后一节了哈，讲的还是白茶。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是银针啊。刚才呢，多杰老师跟大家说，在这个买这银针的时候呢，可能还有点小坑啊，这坑呢不大不小，犹如多杰老师脸上这个青春痘的印儿。如果不仔细看呢，你也不觉得；仔细一看呢，多少还是对他这个英俊的面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第四节呢，我们就主要的啊，让大家把这个青春期平稳的度过，别留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多杰老师 是。关于我脸上这个坑的问题呢，解决办法很简单，你呢离我远点就行了。啊，你瞧不见你不就不闹腾了吗？ 啊，粉底也可以盖一住啊， 不至于啊。 腻子找平 啊，先聊茶吧。说这个白茶，咱们得接着聊啊。这个今天呢，这是算名茶谱，名茶谱是周日这节目啊，咱们绿茶聊了好多。不是说聊完了啊，同志们，我得给您说清楚了，是我先往后进行着，咱们回头呢再往回找吧着， 对，花搭着来， 花搭着来。因为呢有朋友说，哎呦，他都想听会儿白茶， 对， 白茶火，有朋友还得说呢，说这黑茶挺火的， 对， 我想听黑茶，这东西呢它众口难调，您得原谅我，我呢尽量的都给您聊到了，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我都跟您交心，咱们也把它聊透了， 哎， 因为咱中国这茶文化呀是咱们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能聊的真的很多，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给您穿插着波波茶诗啊，我有时候给您讲一段古文呢、那不是说咱们说刻意的，那这个茶永远就是和文化相伴生的，我原来的节目老给您说，我说没有一位文人啊，唐宋元明清，说他不喜欢喝茶，写过俩字儿忌茶，烦茶， 对， 讨厌茶，没有，甚至都是热爱，都是用诗歌去歌颂他。那这一点上，我说，使得中国的茶，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附加值。 对，古代的文人对于茶呀，都是比较宽容的，即使不喜欢，也不会写下来。啊， 喜欢怎么不喜欢， 一般不害得罪人，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美德啊。 咱们今天我跟您说都是这道理。我知道有不喝茶的朋友，我还很少知道有讨厌茶的朋友。 哦， 你说哟，我不懂，或者说哟，哎，我还没有习惯喝茶哈，这种都很常见的。 对， 但你说我很忌讳这个， 哦， 还是比较少的、 哦、 啊。那么在这点上来讲，我们说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哎，当然了，您说白茶，我落实回今天讲白茶。白茶，您比如说有机会啊，您去旅游，就福建福鼎、太姥山，太姥山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 哦， 里边都是文人的题字啊，啊，题诗啊，也是很有文化感的。这个有机会您要到当地去看，是最有感触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这儿给您说，我们这又是个声音的节目，就不是那么的形象了。所以我建议您有机会，尤其明年开春， 哎， 太姥山那地儿凉快， 哦， 去玩一圈，现在还有动车，也都是蛮好的事情。但是您说您玩不了，没时间，那咱在家喝点白茶也是不错的。哎，那我们得接着给您聊这个福鼎的白茶。哎，其实呢，说到这儿呢，我就多讲一句，福鼎也好，正和也好，分类方法是一致的。福鼎跟正和是白茶两个主产区啊，一个是福鼎，一个是正和，都是县。 哎， 那么他们这儿产的白茶，粗略的分起来，就是白毫银针、白牡丹和寿眉。如果有更讲究、更细致的，会在白牡丹和寿眉之间加上一个 贡眉。 对了，上贡的贡，这叫贡眉、 哦。你看看，我还是有一点文化的啊。 等我聊到贡眉，我再给您说贡眉的事儿。今天还聊不到。今天我们讲了这个分类法，后边我们讲的是白毫银针。白毫银针是白茶 最出彩的品种， 最贵的 啊，价格上相对来讲，如果都是同年份的，它肯定价格是高的， 嗯 啊，因为它的成本会更高一点。我们说成本就高在哪儿了呢？成本高在这个费工费时之上， 各个环节都高， 靠， 嗯， 各个环节肯定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这个我说的是这个前边讲白毫银针啊，它的这工艺， 嗯， 包括它的欣赏的角度，我说一曰精，二曰清， 嗯， 哎，精是讲工艺的精细啊，我看到赏心悦目的感觉， 嗯， 那清呢是讲它的口感， 嗯 啊，我们它的口感是如泉水般的清甜 哦。 如果您觉得一般的茶会浓艳的话， 嗯， 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咱们女同志们说，我喝茶喝不了那浓茶艳茶， 哎， 你放心，你喝一段时间你都能习惯， 嗯 啊，口感是慢慢往上提的。他说现在不行， 嗯， 哎，现在不行，先选白毫银针， 哎， 口感非常的清淡，如涓涓细泉， 哦，淡而不薄， 哎，说的非常好啊，孙涛老师这句话是本场讲到点子上的一句话，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现在第四十， 两个小时就说了这么一句， 啊， 前一节不还说了一个人间之味是清欢吗？啊，就夸你们的就都是好的， 啊， 是不是？ 这可说两遍了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白茶刚才讲的，我这都是简而言的把前三个节的这个内容三分钟给您讲一遍， 嗯， 您要是想听详细的您还得回听啊， 嗯， 这我现在往后得接着说了， 嗯， 白茶的一些小 坑，嗯， 哎，小坑， 嗯， 这坑在哪儿呢， 嗯， 有这么几个点 哦。 第一个点呢，就是有人说，那杨老师，这个白茶不都是明前的吗？ 嗯， 不是， 嗯， 明后也有 哦， 雨前也有 哦。 哟，说这怎么分别？ 嗯， 这简单了，就是看这个白茶的银针的针型 哦， 都叫银针，那针型是什么样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真正的银针呢，一定要短粗 哦， 像什么呢？像麦粒儿， 那么粗， 哎，像麦粒儿一样 哦， 它是有点犯椭圆的 哦哦哦， 犯椭圆的感觉，但是得有尖儿啊， 哦， 得出尖儿 哦， 这个算是好的。那么越往后的银针呢，它就会越细 哦， 它就会越细，所以咱们说顶级那银针，但是现在有人不那么裁，因为那个裁起来呢。很费工费时啊，而且说实话有点浪费。 嗯， 最顶级的银针叫什么？叫米针。 哦， 您听得明白了？ 大米的米， 大米的米，叫像米粒儿一样的感觉，这叫米针。 哦， 你这可高精尖了啊！ 哦， 不容易。 嗯， 所以我其实现在也不是太推荐这种裁法，那都就等于是很嫩的时候就下树。 嗯， 那这个 更没味儿了，是不是？ 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它有没有这个必要性？ 嗯， 我是说，有人现在就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高级， 嗯 啊，高级的象征吧， 把一个概念做到极致嘛， 哎， 对吧？说嫩就推到最嫩，嗯， 有点这个意思。 嗯， 所以这个好与不好呢，就交予市场了。这叫米粒针， 嗯， 当然好啊，就是说应该是成这种比较肥壮的， 嗯 啊，肥厚的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那后期银针呢，叫发针。 哦， 不好的银针叫发针， 细， 跟头发似的。 嗯， 那你想那得多细？当然到不了这么细的程度啊，但是要比起那米针，那就细很多了。 嗯， 那就完全是细长的。 哦， 那这种有人说那不对啊，您刚才讲过这萌发这个芽头是初春的事儿， 对， 怎么到了谷雨前后还有这种呢？ 嗯，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银针， 哦， 它是波针。 哦，哪个波？ 玻璃的波。 哦， 怎么叫波针呢？其实它用的是三级牡丹的原料。 哦， 那白牡丹是一芽带二三叶， 嗯， 这叫白牡丹， 嗯， 但是白牡丹必须是带芽的， 嗯， 没芽的那也不叫白牡丹了， 嗯， 是吧？那就利用这一点，把白牡丹上面的芽头给 掐下来。 对了， 哦， 把那个芽头给剥下来，在这费点人工， 嗯， 人工是费点了，但是 价格贵多了呀。 对呀、啊， 嗯， 甚至如果有一些人，那这剥下来本身喝是没问题的啊，也可以喝，这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个冒充明前头彩的银针卖出去， 嗯， 那这价格翻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嗯。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说这就叫伪劣假冒， 嗯， 是吧？它起码是假冒了原来的这个明前真的这个名号， 嗯。 那这价格体系上有差别，如果您这是比如说三皮针， 嗯， 那这针才多少成本啊？ 嗯， 您那是多少成本？而且我跟您说，就喝不到真正明前针的感觉了。 哦， 刚才孙刀老师说了一点很好。他说你看这一冬天才憋出这么一个芽头来、 嗯、 他的确是比较汇聚住了茶树的精华、 嗯、 所以你别看它是真、 嗯、 它有它自己的风味特征在里边、 嗯、 那么到白牡丹往后的这种上针呢、 嗯、 其实就比那个第一次采摘的针呢要薄很多了、 嗯、 那有人说那白牡丹是不是就不好喝了，您说错了， 好喝， 因为白牡丹有叶子护着、 嗯、 它是个口感的调和， 有味儿，那个 它是既有香又有味儿， 嗯， 但是您如果把那叶子都剥掉，您就单拿这针，其实是要一什么呢？要一漂亮劲儿， 嗯， 您无外乎是看着觉得赏心悦目，一抓一大把， 嗯、 都是银针，其实那味道呢， 一般般， 非常的一般，可价格不菲。 嗯、 他只要是做这工艺，他一定要当明前针卖给您， 嗯， 这个是您在挑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哦，坑一。 就是看， 嗯， 它到底是真正的明前采的头彩银针呢、 嗯， 还是后来做的这个拨针呢？ 哦，是短粗还是细长？ 这很重要， 嗯， 这是第一个点、嗯。第二个点呢，这我得教听众朋友们分辨了，就是说老茶的问题。 嗯， 我们知道白茶有一个特性呢， 嗯， 可以久存。 哦， 我们讲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 嗯， 这句话没有任何的依据，不知道谁说的。 反正你老说，我第一次听就是听你说的 啊。是，这个今天市场上老这么说， 嗯， 但这句话没出处， 嗯， 就谁能告诉我这是哪本书上写的？我搞文献的，我就很较这个真儿。 哦， 没有出处、 嗯， 那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这么一句话。 嗯、 但是他讲的道理就是说白茶是可以久存的， 嗯 啊，这个道理是有的。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做老白茶的概念。 哦，对。 那么这老白茶呢？ 有老银针。 哎，它也分等级啊。 嗯、 哦，您是。年份的牡丹， 嗯， 是年份的寿眉， 嗯， 还是年份的银针呢？ 哦，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吧。那么这里边呢，很有危险性的呢， 就是银针， 是银针。为什么呢？那就是当年呢，几乎很少做这个茶， 嗯， 啊，不怎么做这个银针级别的， 嗯， 那怎么着呢？哎，那就直接头采就把它放过去，让它继续往上涨，采下来做高级牡丹， 嗯。 所以当年您看出口白牡丹很多， 嗯， 因为这白茶呀是这样，很多朋友都说那又这些年才听说过白茶，这是不是个新工艺啊、 嗯、 工艺还真不是新工艺、 嗯、 老工艺，但以前一直是出口品种， 嗯， 那出口呢它要一个什么，要一个量， 嗯， 那自是出口都是大宗货物、 嗯、 啊，那么它有稳定的量，所以呢银针呢它比较高精尖，其实不适宜出口， 对，也没有那么大量， 也没有量啊， 嗯， 而且你把价格抬得这么高的话， 不买了， 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说消费的茶了、 嗯。 那以前的白茶呢，甭说以前到现在，您到香港茶楼上一点茶，除了普洱就是白茶。 嗯， 但是它的白茶基本上连牡丹都用不到，它一般都是寿眉、 嗯， 它就标出来寿眉一壶是多少钱、 嗯、 啊？普洱一壶是多少钱？您看的去茶楼都是这样。 对 啊，叫茶。当然您说我也可以喝这个菊花茶。 嗯 啊，就这几种。当时的这个白茶基本上就是供给香港茶楼很多， 嗯， 还有供给咱们东南亚的华侨很多，那做的级别呢那也基本上就是牡丹，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做寿眉， 嗯， 真正说做独采做银针，这个在当年来讲我不能讲说百分之百没有，但少之又少， 嗯， 那么 又要经过时间的历练和沉淀，新茶变成了老茶。 嗯， 本来量就很少很少的，那怎么今天在市场上还很多很多的呢？ 嗯， 不合理了。所以我跟大伙儿呢反复强调一个事儿，我说这事儿啊，先合理。 嗯， 不合理就没有可聊的地方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我们孙涛老师，大伙儿可能不了解他，他的业余爱好很广， 听起来又不像是什么好话 啊。 接着说吧， 他呢很喜欢陶瓷 哦， 啊，自己业余还去学习过陶瓷。 嗯， 这个陶瓷鉴定也是一个道理。 嗯， 那我比如说修坯的一些工具， 嗯， 它出现都是有年份的， 嗯， 是吧？你之前就没有这工具的时候，那您这个晚上都带出这工艺痕迹来了， 对， 那你怎么是那个年份呢？ 不合理。 这种就不合理了， 嗯 啊，这个情况是很多的 啊 啊，那所以我说你搞文物鉴定也好，你现在我们说搞茶叶也算鉴定了哈， 嗯， 都是一样。那么说你先要看一个大概念的合理性的问题， 哎， 如果这个事儿在当年就不符合当年的历史语境， 嗯， 他再怎么跟您讲的天花乱坠，家里找出来的，库房里翻出来的，我说实话他都不合理。 哎， 咱还别说后续的过程了， 嗯， 那您要说您运气好，那无外乎就是3年的当8年的给您卖。 嗯， 您要运气不好呢，再给您做做旧， 嗯， 那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东西它跟瓶子罐子不一样，它得往嘴里喝， 对， 它得有差距。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也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就是不要在市场上盲目的去追求老茶，这是杨多杰跟您讲的一句很贴心的话。 嗯， 那么这里边是有风险的，尤其是一些讲老银针呐，这种概念，其实在以前来讲很少，那存世量就更少，少到什么程度，起码不能拿做商品给您卖。 哦， 您说张德哥家里啊有一瓶子底儿，这我信。 嗯， 张德哥许20年前在香港出差买回来的，这也有可能。 嗯， 但您说张德哥家里啊还有3吨半呢， 哦， 这我觉得就不合理了。您想我说是不是这道理？ 对， 哎，所以说在这点上我也提醒咱们听众朋友注意。 嗯， 要存呢您就自存， 对， 时间过得快着呢，有几年您也存成老茶了， 嗯， 也没问题啊，哎，那么但是不要去市场上盲目的追求就是了。 嗯 啊，至于这个银针的分辨，刚才我也简单的给您说了啊，那么到明年开春的时候也快了啊，银针上市也就大概， 嗯， 等咱们这节目一播出去，到银针上市徐也就 2月， 哎，3个多月吧， 嗯， 就可以了。那您在选购的时候，希望对您还有一定的参考的意义吧。 嗯，好啊，咱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三天华北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预计将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但是不要担心，来橙色全包园过橙色暖冬喽！999元一平米，从智能卫浴到纳米净水，暖暖的。80平米80000，全屋实木家具都搞定，妥妥的。今天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我们要去全包园过暖冬了。400-606-8866，暖心家装全包园。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吸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吸风机，认准远大。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号金房子2018-180号。 亲爱的，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怕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宠，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北京电台携手斯凯乐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斯凯乐户外用品15周年感恩回馈，冲锋衣、羽绒服等疯狂放价，搜索斯凯乐户外生活馆。 北京电台携手民众体检中心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您赴约。 要体检去民众，民众体检中心高端健康管理品牌，引领未来式体检。400-666-337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